雨欣女士，您好，请问能接受我的采访吗？关于这一点，我想问一下您，贫穷是什么样的，又如何影响了您的家庭？ 贫穷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我年幼的时候，这个社会是非常贫穷的，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甚至常常因为饥饿而死亡。对于我来讲，在那个时代，我的家庭是条件略略好的一些家庭，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办法有足够的食物。我印象当中，我一年只有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时候能够有新衣服来穿，但是相较于同年代的孩子来说，我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至少每年我还有一件新衣服。很多人一个家庭当中常常只有一条裤子，当他们要外出的时候，谁就把这条裤子穿上。更多的孩子们则是光着屁股到处乱跑。在贫穷时代，我们没有足够的粮食，更不要说了解外边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还有更多的人比我们更贫穷。 那么麻烦您能稍微解释一下家庭略好的这个说法吗？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那个时候的家庭略好的话应该就是很好了，而贫富差距应该是很大，所以您的家庭略好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会儿没有什么贫富差距，那会儿大家都差不多。我家庭好，条件略好的情况下，就是我还不至于吃不饱，至少我还可以能够吃到东西。但是一年下来，我印象当中可能只有两三次有吃肉的机会，因为很多东西是要凭着票据才能够购买的。 那么接下来换一个其他问题，有钱和有没钱是怎么样影响了你的家庭？ 有钱，在我小时候没有什么有钱。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是很没有钱，家里除了床和基本的生活用品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至于说有钱，是指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了。那直到我上了大学的时候，我也并没有认为我有钱。那会儿政府还给我们有补助，因为大家都很穷。中国真正的富裕起来的时候，应该在90年代之后，也就是我开始工作之时。我当时来工作的时候，我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对于那会儿的来说，他们认为我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有钱人了。 那么您能麻烦解释一下为什么在1978年以后才会更有钱吗？ 1978年，中国共产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导向的舆论，开始提出经济建设，开始提出要开放中国。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世界其他国家人的生活跟我们截然不同，我们仿佛生活在100年前甚至200年前的西方世界当中，而西方世界 已经远远地把我们甩到了后边。如果再不发展经济建设，那个时候我在想，全中国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面临饥饿而死亡。 谢谢。然后紧接着，关于你认为你的看法，关于别的国家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现象，麻烦能解释一下吗？ 我想在78年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印象错的话，电视机、电话、汽车在西方世界已经是非常普及的一件事，应该是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拥有了电视、汽车、电话。可是在那个时代，我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家庭可以拥有，个人可以拥有电话，个人可以看到，可以拥有电视，我甚至不知道电视是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年代里，更不要说汽车了，小轿车可以用这么名字，就是说小轿车，我甚至没有见过小轿车长得是什么样子。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经济因素在你的家庭中引起了变化吗？ 我印象当中，我们家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是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当我看到人从那个小小的屏幕当中能够发出声音，看到像看电影一样的看到的时候，对我的影响不至于可以用震惊来形容，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个东西。再者就是我有一个台式的录音机，当我听到它可以重复我的话语，甚至在里边能够放入磁带播出美妙的歌声时候，我才惊异到世界上竟然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我想每个人都会非常震惊。当我第一次吃到方便面的时候，我也讶异地认为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美味的食品。嗯， 物品，您所代表了物品中所讲述的一些经济因素，那么你能讲讲在你的事业当中的那些经济因素怎么影响到了你的家庭吗？ 摆脱贫穷成了我的梦想。在那个时代，读书上大学由国家来安排一个工作，是所有摆脱贫穷的梦想。所以我努力学习，在那个时代里头，上大学的人仅仅能够达到3%-4%，大部分的人是处于失学状态。那么非常有幸，我成为那个3%-4%的人。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更进一步的开放，我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工作，我来到了厦门，从中国的内陆来到了沿海更开放的地方，寻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来改善我的贫穷。幸运的是我做到了。 在您的认为教育能改变您的命运的想法，请麻烦您能解释一下吗？ 因为我是大学毕业的，所以呢，相较而言，我找工作就比没有大学毕业的人要容易得多。我的薪水在当时那个年代也比他们高得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认为如果我没有上大学，那么我可能没有今天的生活。 嗯，好，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